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69集。 跟生产技术专家系统有关，这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吧？ 包括高工程在内，有三个人都点了头。只有去年刚进公司的山野歉然地说道， 我不是很清楚。 你知道专家系统吗？ 不知道，只听说过名称。 那 AI 呢？ 是指人工智能吧。 山野没有什么把握地回答。在近来快速成长的计算机行业，如何让电脑更接近人脑的研究日益蓬勃。比如当一个人与他人擦肩而过的时候，并非刻意计算自己与对方的距离以决定移动的脚步，而是凭经验或者是直觉适当地决定速度和方向。让电脑拥有这类具有弹性的思考与判断能力，便称为人工智能。 专家系统啊，是人工智能的应用之一，就是以电脑取代专家的系统。平常被人称为专家的人，不止知识丰富，更具备了专业领域中的技能，对吧？把这些做成一个严谨的系统，让外行人有了这个系统，也可以做出专家的判断，这就是专家系统。现在，医疗专家系统和经营顾问专家系统已经上市了。是否明白？ 大致明白了。 我们公司在两三年前就已注意到这个系统，部分原因是因公司成长过快，以至于老手和新人间年龄差距很大。等老一辈一退休，公司就缺少专家了。尤其是像金属加工方面的热处理、化学处理等生产技术，必须用到专业知识和技能。少了老手，情况会很严重。所以啊，趁现在建立起专家系统，就算将来只剩下年轻的技术人员，也能够应付。 这就是生产技术专家系统？ 没错，这是生产技术部和系统开发部共同开发的，现已加在工作站，应该可以用了吧？ 成田望着其他的三个人问道。 应该可以用了，但先决条件是拥有搜寻技术数据的密码。 技术数据中包含许多公司内部的机密，因此即使是公司员工也必须另行申请才能取得密码。高工程等专利部的人员因为工作上必须要搜寻专利数据，都已经有密码了。 好，说明就到此为止。 成田调整姿势，压低了声音。 刚才讲的那些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可以说根本无关。因为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前提是仅供公司内部使用，基本上与专利部无缘。 出了什么事吗？ 成田微微点了点头。 刚才系统开发部的人来过，他们说现在好几家中间制造商之间出现了一种计算机软件。那个软件听说简直就是金属加工专家系统的翻版。 他的话让现场的后进们面面相觑。 那个软件有什么问题？ 成田稍稍轻身向前。 机缘巧合下拿到了那份软件，系统开发部和生产技术部研究了其中的内容，发现里面的数据和我们的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金属加工部分很相似。 这么说，是我们的系统程序外流了？ 还不能完全肯定，但不排除这个可能。 不知道软件的出处吗？ 这倒是知道，是东京某家软件开发公司，他们好像发布了那份软件作为宣传。 宣传？ 那份软件算是试用版，里面只有少量数据，意思是先给你用用，要是满意啊，再向他们购买真正的金属加工专家系统。 哦，我明白了，同化妆品的试用装一样。 问题是，万一真的是我们的生产技术专家系统的内容外流，那份软件的确是抄袭我们的东西做出来的，我们要如何证明？还有，如果能够证明，能不能采取法律手段制止他们制造销售？ 所以要我们调查？ 成田点了点头。 计算机程序作为著作权保护的对象已经有判例可循，不过要证明内容是剽窃的， 并不简单。如同小说的抄袭一样，到底相似到什么程度才算违法，很难界定。不过，我们试试吧。 但是，我们的专家系统内容怎么会外流呢？技术信息都受到严密的管理啊。 讲一个有趣的故事给你听。有家公司高度机密地开发新型涡轮增压器，零件一个个做出来，样品一号总算完成了。但在两个小时之后， 成田说着靠近了山野。 竞争公司的涡轮引擎开发科科长的办公桌上就放上了一个一模一样的增压器。 啊！ 山野惊呼一声愣住了，成田得意地笑了。 这就叫开发竞争。 是吗？ 看着依旧一脸不服气的山野，高工程苦笑了一下，因为他也听过同一个故事。那一天，高工程在晚上八点刚过，回到位于城城的公寓。由于调查专家系统的事情，他最近不得不老是加班，但是打开自家大门的时候，他却后悔回来了。早知道就在公司待久一点了，因为家中仍然一片黑暗。玄关、走廊、客厅，他一一打开灯。虽然已经入了四月，但即使穿了拖鞋，一股寒气仍然从一整天都没有热气的地板透上来。高工程脱掉上衣，坐在沙发上，松开领带，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打开电视。几秒钟之后，32英寸的大画面中出现了撞毁的火车车厢。这个画面他已经看过多次，是上个月发生在国外的一起火车相撞事故。电视节目正播出车祸的后续发展。私立高职学艺高中休业旅行团一行193名师生搭上了这列出事的火车。一名领队老师与26名学生丧生，日本与事发国就遇难者赔偿的问题持续进行谈判，但迟迟无法达成一致。播音员说着类似的话。高工程又想看棒球赛转播，他切换了频道，随即想起今天是星期一，便关掉了电视。他立刻感到屋子里比打开电视前更冷清了。看看墙上的时钟，那还是他们收到的结婚贺礼呢，点缀着鲜花图案的底盘上指针指向了8:20。高工程站起来，一边解开衬衫的纽扣，一边探头看厨房。整体厨房收拾得一尘不染，水槽里没有待洗的餐具，整列拿取极为方便的各式烹饪用具犹如全新一般闪闪发光。但是这个时候他想知道的，并不是厨房的清洁是否彻底，而是今天晚餐妻子到底有何打算。他想知道妻子是在出门前便已做好晚餐的准备，还是想回家后再行处理。照厨房的样子看来，应该属于后者。他又看了一下时钟，长针移动了两小格。他从客厅的柜子抽屉中拿出圆珠笔，在墙上的月历当天这一格上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叉，这是他先到家的记号。他从本月开始记录，但并未告诉妻子记号的意义。他打定主意要找机会告诉妻子雪穗，尽管自知这种行为并不光明正大，但是高工程认为有必要以某种形式客观地记录目前的状况。这个月才过了一半，叉这个记号便已经超过了十个。 果然不该答应让他去工作。 这不知道是高工程第几次后悔了，同时他又对自己怀有这种想法感到自我厌恶，认为自己是一个气量狭小的男人。 和雪穗结婚已经两年半了。正如高工程所料，雪穗是一个完美的妻子，不管做什么都干净利落，而且成果无可挑剔，尤其是高超的厨艺令他感动不已。无论是法国菜、意大利菜还是日式料理，雪穗做出来的每一道菜都足以媲美专业厨师。 我很不想承认，可你的确是本世纪最幸运的男人了，娶到那么美的老婆就该偷笑了，她竟然还烧得一手好菜。想到我跟你活在同一个世界上，实在很难不嫌弃自己啊。 说这番话的是婚后在家里招待的一群朋友当中的一个，其他的朋友也颇有同感，大家讲了一大堆酸溜溜的话。当然高工程也特别美地夸奖了自己妻子的手艺。新婚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赞美妻子雪穗。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